啊，而家要講到七帝啦，講咗六層、六根、六色，而家講七帝。啊，七帝咧，首先咧就係講火帝，本嚟係地水火方啦嚇，而家呢度講火帝。烏初必摩依而來前合掌頂禮佛之相足二百法現我上先益久現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命欲康旺舌多淫人成猛火罪救我遍功百系四肢知冷暖气神光内形化多淫心成智慧火皆呼召我名为火头。这个烏初必摩呢翻译叫做火头是金刚力士的。每一个尊者或者菩萨都说从座而起顶礼佛足。这一段经文呢就没有说从座而起是吗没有从座而起依而来前合掌顶礼。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金刚神上士呢是企在佛前的是仰赴佛法的。所以他无需要从座而起即在佛前呢就合掌礼佛。对佛这么说我呢是时时都忆念记忆起以前好耐好耐以前呢我曾经有一世呢是个性是多贪淫多贪欲。贪欲这度指的贪欲呢欲呢欲望呢是指财色名食睡。但这度指这个欲呢就是真是指这个淫欲。实际上众生呢苦呢就因为众生呢每个众生好难过这个欲好难过这个关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言国经话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四十二章经又话爱欲断者而四肢断不复为用。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欲念呢是在众生来讲呢不容易。是消除的。楞严经这部经亦说一切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反过来讲就因为众生贪依这个淫欲因此就在这个生死里面弄剪不息咯。而家这个火头金刚他自己说他多生多劫之前呢曾经有一世呢是 个性呢很贪色的。好贪这个淫欲、就所以他这个贪色呢积集成性、时时为这个贪欲所逼。当时呢是有一位佛出世叫做空王佛。空是佛所证的理、佛证第一二谛理、是自在无碍叫做空王、法花经法话我以空我以阿难同时在空王佛所发心由此知道这位佛是古佛来的而家呢烏初必摩呢亦话以佛同在空王佛所同时修行咁、空王佛呢就话俾烏初必摩听呢佢係多淫嘅人呢生嘅时候呢就为呢个欲火所烧死嘅时候呢就为呢个业火所烧啦欲火呢是固然能够危害我们的色身业火呢可以烧毁我们的善根危害我们的慧命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断这个贪淫的心去抢救我们的法身慧命但如果你想救我们的法身慧命呢一定要灭这个欲火想灭这个欲火呢就要修这个供供想人生呢四肢八系里面这个冷暖气这些冷暖气从哪里来是从这个地水火风四帝组织成这个身体而来的 当我哋身体里边地水火风四大咧，平常咧冇病嘅时候系好调和嘅。如果若心一起咧，四大就不调和啦，啊，甚至咧系火大就发烧啦。任心唔息咧，呢个欲火咧就渐渐系这个药火呢渐渐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呢就遍于身体四肢百骸都觉得发滚的。那发呢，康王法就教乌初辩摩，他说当你欲心起的时候，而这个身体四肢百骸发滚的时候，你就来看下去这些欲火这些烦恼从哪里起，从你的手起呢，要是从你的脚起呢，要是从你的心起呢，要是从你骨头而起呢，你这样去看，好像捉贼这样追着它追着它看，看到最后呢，你发觉这个欲火呢内无所从去无所至，欲火自自然然就熄，熄的时候呢就入定，入定呢就有定呢就产生智慧，智慧呢就这个神光内应，当入定修发生智慧神光内应的时候呢，修行到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化这个贪淫的心成智慧火，化多淫的心呢就是舔烦恼，成智慧火呢是就是智慧，一个是舔得，一个是智得，将这个当时这个乌初必摩将这种境界话给法听，于法呢就我印证他，哦，你已经填了烦恼了，成了阿罗汉了。所以呢，法呢就叫他做火头，以前香港有一个火头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法突然知法成道，我为力士亲伏摩现，他因为受法的教化令到他舔烦恼证阿罗汉果，所以他呢就感法的恩德，好感激法的恩德呢，所以他就发心发大愿作为护法，他现在说以火光三昧证阿罗汉呢，就是答佛所问以何方便得到神通，火光就是智慧咯，智慧火光就是智慧，三昧就是禅定，由此可以知道定和慧一定要均等，因为火头遍知遍观四肢八骸求这个火了不可得，于是呢就剪这个欲火变成智慧火，证得火光三昧，舔烦恼证圆通成阿罗汉，因此他发愿护法，不但护释迦牟尼佛的法，不但护当时康王法的法，发愿护所有佛的法，他护怎样护法，他因为是金刚力士，金刚就是坚固，他是有一种力量去降服这个魔鬼，这个敌人，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如果你修得好或者持戒清净呢，是有护法神的，有护法神哦，在《正法念经》里面呢有说，他说往昔呢有一个国王，第一夫人生一千个仔，犀利啊，现在得不得，当然不得啦，一年一个都是一百个而已，生到八岁是吧，但你知道以前的人呢寿命很长啊，八万四千岁的寿命，生一千个生万个都得啦，是不是，咁佢呢个夫人呢就想试下佢呢个千个仔将来成佛的次第，咁于是呢就用啲炒一千个炒嗰啲号码呢俾个仔嚟抽，咁于是呢就拘留仙呢就抽咗第一，释迦牟尼佛就抽到第四，弥勒佛就抽到第五，最后呢 就韦陀菩萨留字法啦，抄咗最后啊，所以呢一千个仔咧就系现劫千佛。我哋而家知道释迦牟尼佛系现劫之中咧第四尊佛。嗱，你哋而家明白佛法咧，即系话现劫有千佛出世，第四尊佛系释迦牟尼佛。但有人唔识咧，走嚟问我：法师啊，法师，原来释迦牟尼佛系排名第四咋？仲有佛叻过佢噶？咁呢啲就系唔听经之过啦，系咪啊？系现劫第四尊佛，未来佛咧系第五尊佛。未来佛现在响边度啊？未来佛而家响兜率陀天啊，但系咧圣日响呢个娑婆世界啊，布袋和尚啊就系佢化身噶啦啊。所以未来佛有一句说，有一句偈话：未来真未来，化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哪得识哦？所以呢个弥勒菩萨是等个菩萨，但是呢他时时在这个世界教导众生。为什么？因为以众生结下心的缘啊，将来呢缘分结得深呢，将来受他教化。那么第二夫人又生几多个仔？生两个仔而已。第一个仔呢就发现他说我要负这个一千个哥哥的法，所以呢一个仔呢就发现呢是做梵王，我要请我的一千个哥哥转法轮。所以呢现在有人这个现劫千法呢就是这第一夫人生的千仔。每一个法出世成道呢都有梵王转请法轮，就是第二夫人那个弟仔了。每个法出世呢都有一个金刚护法历史，这个就是第二夫人生的第二仔。法门圆通，我以剃光身心染足，无碍流通，支流记消生帝宝焰，登无上国，思维第一。犀利啊！何止成阿罗汉啊，登无上国啊！你们知道登无上国是什么？是什么？成佛了。哦，这里是答佛问五十八偈谁为圆通。这个乌初必摩说，我啊是以功太功，即是真真实实去观察身心里面那个炼气的足啊，足层，即是观这个火大是第一。咁因为呢个火头咧，最初供呢个八系四支咧，睇见生中嘅欲火啊，然后咧啊，神光内应咧，遍觉身心欲火不可得嘅时候咧，化淫心为道心，化剪呢个欲火为智火，唔系欲火淫火就消咗，智慧火就成功咗。咁所以咧，不再为呢个惑业所剪。二觉悟到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因此咧系无所障碍。呢、这个智慧火能消呢个烦恼嘅生，烦恼等于系呢个光柴一样，智慧等于火，火系能易可以消灭呢个光柴吓，令人哋安乐，安乐到点样啊？好似得到宝贝咁样。因此叫做大宝焰，成这个宝焰火的光的力量啊，能够转凡成圣，不但是证得阿罗汉的无上道，而且登上无上菩提的角度。根据这句说话，就显示这个乌初必摩呢，这个金刚力士啊，本门心言觉悟咧已经系等齐依法啦，因此咧嗱，我话俾你听，有啲人咧就问我法师啊，我哋学法仲可唔可以拜神啊？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拜神啊？叫你去打小人拜膜头就唔可以，金刚力士系佛菩萨在内噶，好 可以拜。我最初我年轻的时候佛法都是是不可以供天，怎可以拜天呢？我们出家人不孝生天的嘛，我们是要学法嘛，怎可以拜天神呢？但现在我不敢讲这句说话，因为所有天王都是发菩萨示现的，示现这个天王身去教化天人的，教化天道的众生的。那你供天斋天就是降那些天王而已，是不是？所以呢这杯水不满呢就在那里揈啊揈啊揈啊，满了呢就不动了。所以做学问一样啊，满瓶不摇半咩，满瓶不动半瓶摇啊，识啲唔识啲呢就叻唔切，你啱讲。如果 当你啊精通法法呢，唔敢乱咁讲嘢。所以斋天呢又是好的，所以齋天呢是有齋天的方法。有些人呢就说齋天啊，每一年每一个道场都有这个齋天的法会，但每一次齋天呢都是诵这个金刚明经空品，为什么呢？法师你告诉我听啦，我就苏醒写了那个空品出来，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啊？好像网上上了网了，但是网上的讲义呢很多错字的，我没办法，真的我没办法制服那些错字、啊、这个空。所以斋天呢是叫我们是供天求科，但不要执着、啊、这些叫做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好妙的道理。所以佛教不是真的只是讲空的。 很多人告诉我金刚经讲空嘅，我唔中意。金刚经边个话俾你听讲空啊？叫你吓、啊，叫你要布施，要持戒，点会空啫？不过见你唔着相啫嘛，无自生心，生心无自，无自就系不着相，生心就系生慈悲心、喜舍心、救济心，要生心。叫你唔系无自空咯，乜嘢都冇，好似嚿木头咁，唔系咁样。所以空品有空品的意思，哦，讲到这个神的问题呢，鬼神的问题呢，我们仍旧是要恭敬尊重，不讲其他东西，就算他不是佛菩萨现身，他都是未来之法，是不是？他都是未来之法，我们一者礼敬之法，礼敬什么法？诸法，诸法是什么法？十方三世之法，十方三世未来法都在里面。一切鬼神，那只猫仔、那只狗仔都是未来法啊！我们都要爱护他，要恭敬他啊！哦，你看学法精神几伟大，其他宗教没办法这样教导我们，唯有佛教是可以，佛教思想是的确是好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哎，现在科学啊、发明啊，就来毁灭佛教了。实际上我说，科学而发明呢，佛教而倡导，因为为什么？科学发明呢渐渐呢就证明佛所讲的东西正确的。佛话旧阵时那些老人家说天无二日、啊、地无二王、啊、你现在告诉我是不是了、啊、佛话有一千个日而照临之次，然后是一千个小世界，是吧？一千个小世界，然后一个中仙世界，中仙一千个中仙世界，然后才是大千世界，几多日夜啊？几多星球啊？以前呢冇人承认呢句说话，但而家科学家承认啦。科学家话而家证明有九个太阳，的咁多吓，佢智慧系咁多多啫。佛话冇有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个土就有三千大千嘅三大千嘅太阳，系咪啊？太阳系，亦有啲科学家证明咧，所有星球咧都有人类居住咁。可能佢嘅智慧，可能佢嘅环境比我哋好咁。呢、这个就证明佛所讲咯，系嘛？天道嘅众生智慧比我哋高，啊，环境比我哋好。所以咧，科学而发明咧，就而证实佛所讲嘅道理系啱嘅。 可惜現代科學家呢就比所知像像字不肯研究法學，如果科學家肯研究法學，將發明殺人武器的精神時間去發明利益眾生的事業呢，人類就有福了。但是現在呢剛剛相反，所以呢人類法學發明科學，科學將來呢始終有日毀滅人類。這個就是很可悲的。這個呢就要我們做佛弟子的人看我們怎樣去盡我們的責任去化科學家咯。現在好像沒有能力這樣化科學家，是吧？希望呢將來呢開現極樂世界留學回來，回來之後呢就有能力化這個科學世界科學家，希望科學家呢轉變的方針，不要一味向物質追求，發展精神文明，那我們就有得救了。現在講到次第菩薩了，次第菩薩是供這個地第二覺悟的。次第菩薩即從坐起頂禮佛足二百佛言，這四句又是經家的敘述。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依世，我為比丘上依一切要路遵口，天地顯日有不二法，放閃居馬，我皆平田或作橋梁或覆沙石，而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依世。哇，這個時修的苦行修這麼久，我是次第菩薩講，我想翻以前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位咧係普光如來出世咁，可見次第菩薩修行咧日子係好久遠好深嚇。法係正一切智，無所不照，叫做普光。次第菩薩在普光如來這個時候出家為比丘，是修這個苦行。法制比丘呢是要5年裡面呢專心研究戒律，5年以後呢就到處去參學，這些是做比丘的正當的事業。所以呢持戒又好，修定又好，參學又好，都是屬於戒定慧三無漏學之一。戒定慧，無論持戒，無論是修定，無論是參學去求智慧，都是屬於三無漏學，這些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但是現在持地菩薩他出了家之後不做這些事，做什麼？他說成日響個戒律，在個只要的路口，只要路口看下水交通陸的交通，只要的地方或者在個田地或者是險要的地方，看下不宜法，即是有些要修理的，不方便於呢個車通行嘅，不方便於人行嘅，妨礙呢個車馬嘅，咁佢咧就喺呢個地方咧係去剷平佢、修補佢，專門係修橋補路啦。咁咧或者咧係附呢個沙石去補路，或者咧係用人力去鋤平啲地。經無量劫咁長時間去修呢個苦行，經好多好多佛出世，可知道佢次第啊，係去平呢個地嘅時間係好耐啦。或有佢不但次第，佢仲當義務喎。或有眾生依雲舉處啊，要人傾物，我先為傾。自其所藝放物之行，不採其直，皮舍浮法現在世事，世多饑荒，我為富人無民遠近，為採一錢，或有居馬被衣泥溺 我有神力为其推论，白其苦恼。嗱，呢度咧系讲呢个力布施，亦系修呢个士道，唔系修呢个理道吓。圣门嘅地方叫做横，士门嘅地方叫做佢吓，即系商场嘅地方、贸易买卖嘅地方。凡系有人咧要人帮助同佢搦嘢嘅咧，佢都帮助佢，自动去帮佢搦嘢。搦到佢屋企嘅时候，放低嗰啲嘢就行啦，唔攞人哋嘅报酬嘅，唔攞钱嘅。无论亲疏贵贱，一律系用力布施，唔受报酬嘅。后来他经无量法咁多嘛，咁多咁长时间嘛。后来响呢个毗舍浮佛出世嘅时候咧，毗舍浮佛咧就教佢修呢个理道啦。以前系修呢个士道吓。毗舍浮佛咧系庄严劫最后一尊法。庄严劫，我哋知道啊。现在叫做咩劫啊？现劫有一千法。刚才讲过，第一名咧系拘留先法，第二次咧就系拘罗含茂利法，第三咧迦摄法，第四系释迦法，第五啊当累下生弥勒法，系现劫千法嘅前嗰五尊法。过去咧就叫做庄严劫，过去叫做庄严劫。亦有一千佛啊！第一尊佛咧叫做花光佛，最后嗰尊佛咧毗舍浮佛。当时咧次第菩萨就依着呢个毗舍浮佛，毗舍浮咧翻译中国叫做遍一切自在，系过去庄严劫千佛之中最后一尊佛。当时咧。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感，五谷不收，所以呢就犯了这个饥荒，乞食就不容易的了。因此呢次第菩萨当时啊，我为何人，即是为人的拿嘢的担嘢的人啊，那阵时呢因为不容易乞食嘛，比丘是乞食的。當時咧係饑荒，唔容易乞食咧，所以佢同人搦嘢咧，無論遠近，只係攞一個先啫。啊，為乜嘢要攞個先咧？就料以活命啦，係要自己生活。甚至水災嘅時候，或者有啲牛車啊，比以前冇呢啲汽車嘅，係用牛嚟拉車，馬嚟拉車嚇，咁啊。以前那些马路没有现在那么漂亮的，不是石屎马路、红毛泥马路，不是的，泥路来的。如果水灾呢到处都是泥泵的，泥泵深下去呢藏住个马车或者牛车的辘呢就拉不动了。那阵时呢进不得退不可，非常之苦恼。菩萨呢他有神力，他多劫修这个苦行嘛，所以他呢练都练出来啦，成日同人哋推车，成日同人搦嘢，是不是好多大好大力啊？所以他有神力呢就帮他推那个车辘呢离开这个泥泵，所以就拔除人哋的苦恼，这个都是修行办法之一啊。咁当时呢毗舍浮佛时候呢，当时的国王呢就言佛切斋，我依已是平地待佛，毗舍而来，摩顶为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生微尘，以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我依法性无无生忍，成阿罗汉。前面呢段经文咧，系讲佢修呢个时相。呢一段经文以下咧，就系讲佢咧系证得呢个理性， 是收这个礼圣，当时就是指这个国王请法受这个供养的时候，慈地菩萨知道法一定要经过这条路，因此呢特别去将这条路的地呢是修平了它，表示它恭敬法。当时呢法呢是很怜悯它，事修太耐了，很疲劳啊，于是呢就摸它顶，安慰它，教它，教它什么？教它当平心地。为什么？一切法是为心嘛，闻法为心，心地平呢一切皆平了。所以心内心如果平呢，外面的世界都平了。所以法呢教他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慈地菩萨呢由这个时候开始呢是受法的教训呢，反观自心了，由这个时候先开始修心。以前是修这个行为，现在修这个心。当他反观自心的时候，妄想就停息，妄想一停息，心里面的智慧就开朗，一智慧开朗就有光明，有光明就可以照见一切。所以他看到身内的四谛的微尘和外面世界的气世根的微尘一样没有分别的，所以呢就觉悟到外内的四大呢本来就是二类状，等于这部经所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因此呢内的外的微尘呢都是属于色法，它的相是妄的，它的性是真的，它的性就是二类众性，二类众性就是心法，即是说色法即是心法，色心不二，色心合一。等于什么？等于一杯水沟埋落牛奶那里，你还分不分得开哪些是水哪些是牛奶？没办法分得开了。即是说他明白了这个色性即是状性，色就是心，心就是色，色心不分的了。因此就了无底足，而空合空，了无底足。甚至到世间上的刀兵刀是硬的嘛，身体是软的嘛，互相接触呢，你试一下，我这把刀斩下你啊，你即刻流血，即刻受损。他现在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心识用合二为一的时候呢，刀斩都斩不入他所以呢他说身内的地带个生根啊，同埋外边嘅地带嘅刀兵啊，接触啊，冇损伤嘅。咁啊，到呢个时候咧，就喺个法性里边觉悟得到呢个无生理，系证得呢个无生法忍，成呢个阿罗汉咁。点解咧？佢因为佢明白咗一切法相系虽然有差别。是有生滅，但知法的性是同一二類眾性，既然沒有能生亦無所生，所以就明白了無生的理。既然明白了無生的理，就能夠斷煩惱，正增提理，所以呢他就成阿羅漢。因為他的所知障輕，明白的道理就深，煩惱障重，所以呢他正的果就少，悟大性小。回心今日菩萨为宗，闻之以来仙妙莲花，佛之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他说虽然他悟大性小，证阿罗汉，凡是觉悟是大乘法的人，他虽然证得小乘果，他都会发菩提心，回小向大。所以呢他现在已经进入菩萨的地位了。因为进入菩萨的地位呢，所受的法呢就是大乘的基， 就聽大乘的道理，所以常常親近諸佛聞法，而且呢是時時得聞一乘妙法。一乘妙法是指什麼？是指一法乘。我們知道法說法呢有五乘法，五乘法：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一乘法呢就是一法乘、一乘法就是《法花經》裏面有話，十方法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點解又有三乘五乘呢？是法方便說，是用個假的名稱引導於眾生，目的是為令到眾生入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是佛的知見。什麼是佛知啊？什麼是佛的知啊？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种子，佛见是什么？五眼圆明、肉眼、天眼、慧眼、法眼、法眼，五眼圆明就是佛的见，心智呢就是佛的知、入佛之见呢即、就是证得到三种智，同埋得到五眼圆明。能證的智是什麼？就是波野智。所證的理是什麼？是地，是所證的不生不滅的大波涅槃的理。所以呢就入這個菩薩位了，因為他入了菩薩位，能受這個大乘法，又受這個大乘法呢，所以就是得到入法之見，入法之見即是證得佛的境界咯。因為聽聞諸二內就是指現劫的法，仙妙蓮花就是指這部經、不是講法花經、這部經又是叫做妙蓮花，金剛王寶國次地菩薩自從毗舍浮佛那個時候開始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回小向大，所以常常得闻法所讲的大乘法，供养圣事，不但是亲近知法，闻知法所讲的一乘的寂灭场地，为知法的因地，而且呢是依这种道理去修，既然有修就必有证，因此呢他就首先解行并进，证入一乘的道理，当这个研究不退的位，所以说我先证明而为上首，法文言通我以太公生计而尘等无差别，本以类状虚妄法尘，尘消自然成无上道，思为第一。因为法問我們嘛，正言通十八戒裏面哪一個最方便呢？我現在就告訴你，我修行呢就是因為我能夠真真實實去審觀內面的生的四大的層，以及外面世界的地大的層，性是平等的。為什麼？因為本來就是二類眾性嘛，內層外層得不離開這個二類眾生，因為二類眾生隨緣隨眾生的心應所知量，從其的業呢就開妄法這個層，這個層呢就是唯心之層，上妄性增，上是雖然是妄，性就是二類眾生，因此呢就消了這個層的上，證得這個層的性，本有的智光就顯現，因此就成無上道啦。可見次地菩薩亦證了佛果地位，所以他說修圓通呢地大是最第一的。